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报15,72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美元，卖出1,718.6美元。港汇指数101.9，升0.3。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 我系谭伟清啊，你哋有冇挂住我？我翻嚟啦，嚟紧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约定你噶啦。唔差乎，我哋再见。 逢星期日 早上7-8，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多做运动身体好，可以降低患上癌症的风险。 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发表了运动和预防癌症的相关最新的科研。最少有大约是12-13种的癌症，如果你有恒常运动的习惯，绝对是可以帮你预防的。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C 三啦喂 ，C 三定 C 咪啊？人人广播是电台节目嚟， 今集讲服装指导啊嘛。电影里面每一件衫都是好多人的心血嚟噶。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西杰啊，生命影响生命呢六个字在大气候来讲会不会严肃了一点呢？ 带小朋友行山执垃圾，感动自己班伙计主动投入环保生活，瑞文你觉得好严肃咩？ 直头励志到爆、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保素人 Wendy 现身说法。 咦，咁啱嘅，我都请嚟咗一位小学校长，倾下佢点样由自身出发，将环境教育带入校园，真系心有灵犀啦！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广东广西岑日飞主持的题目，就叫做动物权益。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是林月，另一位咧就系李淑敏，都系这个系进行紧呢个动物权益运动的人士。咁啊，林月英文名系 Sky 啊，或者你自我介绍一下啦，我唔讲，讲你同听众讲系你是何许人，点解会对动物权益有兴趣？ 大家好，我叫阿月啦。咁我大学系双主修英文同埋哲学嘅。咁毕业之后做咗两年嘢，就谂住读哲学研究硕士。 系。 咁就有个教授就推荐一位哲学家俾我认识，叫 Peter Singer。 系。俾得好出名嘅喺动物权益嗰度。 系啊，佢有本书叫《Animal Liberation》，系动物权益界嘅圣经嚟嘅。咁啊，我睇咗佢某啲书啦，跟住就接触。咗一啲呢啲动物权益嘅概念，然后因缘成熟之下，就过几年就开始咗素食。然后我自己觉得素食自己唔食动物其实都唔足够，要 講多啲俾人知道， 係係， 咁先至真正幫到更加多嘅動物咁樣樣。咁跟住我就做過一間素食公司啦，喺素食會度幫個手啦，做過編輯嘅工作啦，亦都喺加道里農場做過一陣咁樣樣嘅。咁而家我就都係做緊同素食有關嘅工作，一壇就係私家嘅，一壇就公家嘅。私家嗰壇就係叫不吃動物的人，係訪問素食者嘅一個project， 即有機會找你來講素食都 OK 的， 可以的、 啊啊、 其實我對素食是會比較熟悉一點、 啊啊、我們 Jack Queen 你是常客， 是、啊、 李淑敏是做過很多次的， 大家好、 啊、你現在好像聽說是動物權益界的名人來的已經， 唉，不要這樣說，因為其實呢我已經是涉獵在這個範疇更久過靈異、 啊、 跟 V-Wing 的事情、啊、所以變了、我比較八卦啲啦，即係叫做老鬼啦，喺呢行裏邊咁樣， 資歷高， 係啊，要交俾你哋後生仔啊！ 你哋嗱，我係想問下兩位，你講動物權益咧，你都應該知道一個反動物權益嘅名人，叫做趙南元，有冇聽過？ 冇 聽過、嗯、啊！今日我介紹俾你， 好啊好啊好啊！ 趙匡胤嘅趙啊，南就係東南西北嘅南，元就係元朝嘅元， 嗯。 咁啊！依家話有一位人物咧，名人咧就係、是、你哋開好開心嘅。雖然話反動物權益，舊年十月過身啦、 嗯， 走咗啦，已經、嗯、即係你想鬧佢都冇得鬧，佢唔喺度。 冇得鬧。 但係佢都走咗冇幾耐啫。 係。 因為佢點解會一定你兩位一定會知佢咧？嗱，第一佢係教授、 嗯， 清華大學自動化學系嘅教授。 嗯。 第二咧，佢係將你已經標籤咗個。搞動物權益的人可以跟恐怖分子列為同類，即是你兩位都是恐怖分子所以你不可不知他很出名的，大陸在大陸 很出名的。 他為什麼覺得動物權益是恐怖分子？ 因為他說是搞動物權益的，第一是反人類，第二呢就變成反人類那種食肉的權利， 嗯、 他是食肉手，很明是。 我 吓、啊、你如果讲你讲动物权益嘅第一件事，你又唔应该屠宰动物， 系 应该好似佛教咁，我系反对杀生。 嗯， 咁你问题你而家你班友个个喺度即系讲咩动物权益啫？我系又食猫肉，又食狗肉，乜都又食牛肉，又食猪肉，咁已经系违反动物权益嘅。动物权益边？动物唔系俾你食，点解大家个权利个权利一样啊嘛？嗯，都是地球上的生命嚟噶嘛，系 B 型嚟噶嘛，本来系唔系一个个物体嚟噶嘛，系、 嗯、 B 型嚟噶嘛，生命体咁，所以佢话你班友啊，个个即系话我哋本来系有食肉嘅权利，本来食肉，你如果要反动物嘢，即系恐怖分子。 嗯、 啊，不过佢呢个就都系呢啲叫反调啦，因为过身啦，已经过身啦，应该我谂计佢人都冇得制噶啦。 系啊， 咁我想问你哋，林义先啊 ，Sky。可不可以俾一個 definition 講動物權益咧？因為嗰時候好多人會混淆咗，係將呢個動物權益同呢個動物福利係咪混淆？ 冇錯，飛哥非常之啱。動物權益咧，其實係一個內佬嘢嚟嘅。 係。 咁啊，叫 animal rights 啦。 係。 其實係一啲哲學概念，一啲關於道德層面嘅一啲概念嚟嘅。咁其實我自己就會比較偏向講動物權利或者動物權嘅，因為權益聽落好似股東權益或者披露權益咁樣，係好商業嘅東西，咁就會令到件事個重量會冇咗、 嗯。 其實講緊權利係講緊啲好基本、好根本、好 foundational 嘅嘢。咁動物權利其實佢最簡單嘅講法就係話動物是有生命，它会痛，它会有感知感觉，会有感情。咁所以我哋就唔应该为咗啲好无谓嘅原因而攞佢哋嘅生命或者伤害佢哋。呢个系动物权利，佢好根本讲緊生死嘅嘢咯。而动物福利，佢系讲緊一啲well-being 嘅東西，佢可能瞓得好唔好啊，食得好唔好，住得好唔好，咁其實係 是两样很不同的概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清楚。譬如上年豪景花园案咁样样，掟咗几十只动物落街， 30只， 系啦， 猫啊嘛， 猫啊， 乜都有啊， 兔仔啊， 律政司唔起诉啊嘛， 系啦，就系嗰单。咁嗰单咧，大家会觉得好残忍啦。咁个原因其实就系讲紧动物权利呢样嘢。首先，猫系有动物权利嘅。咁佢有生命，佢有感知、感覺、感情等等，所以我哋唔應該殺死佢。呢樣嘢係句號㗎啦，其實講完㗎啦。而動物呢個係動物權利嘅角度咯，就係我哋唔應該傷害佢哋，唔應該殺死佢哋。而動物福利嘅角度就會話：哦，你而家要殺死佢嗎？咁你好，不過你殺死佢之前對佢好少少，你俾佢食好啲、住好啲等等。咁呢個就係福利嘅角度去睇同一件事咯，所以係。權利就是比較根本性的一些嚴肅一點的生死啊等等，福利就是會比較面一點的表層一 點。具體一點，我問你 Jack Green， 好， 香港有個愛護動物協會，是不是搞緊動物福利不是動物權益？ 在香港現在很貼地的層面上面，所謂動物福利在香港啊，我哋係講緊係幫，譬如爭取狗公園啊，啲動物可以搭車啊呢啲咁。但動物權益就唔同咯噃，我哋喺香港一直行緊嘅動物權益係包括虐待動物唔得啦，攞嚟做表演、囚禁、皮草同埋一啲不良繁殖。咁呢啲就係權力，我哋牽涉到一啲係要去立法局嗰度做政策嘅，咁就係權益。咁而福利咧，就係頭先阿 Sky 咁講啦，即係一啲比較上係非政策上面嘅嘢為主嘅。 即係涉及到精神上嗰種嗰個權利嗰啲。 咁又唔係喎， 佢冇心理上、精神上 會 譬如話。譬如話，我記得2013年明明有個 case 講喺海洋公園有個叫做 Pinky 嘅海豚， 係自殺， 係會自殘係嘛？ 嗯，自殺係真有其事嘅。 咁啊，仍然佢嘅問題就係因為海洋公園即係飼養得佢唔好，飼養得 係啊。咁我即係虐待動物啦，同埋攞佢嚟做表演啦，顯然係咪？咁喺我哋喺香港做動物權益嘅人咧，其實個個都知㗎啦。第一課要學識乜嘢叫做？香港法例第169条， 系 咁系 嗰条系好落后噶咯 ，Jack Green。 系，但系而家系行紧嘅，因为咧其实唔系喂，你净系见佢卖猫卖狗或者虐杀啊，咁样就系叫做残酷对待动物咩？原来佢系咁讲嘅，如果系残酷地打踢对待，咁梗唔得啦，拆骑都唔得，因为嗰阵时系放翻牛嘅。咁同埋嚟讲咧，要令到佢使任何动物负荷过重都唔得。咁同埋咧，去到一个住处所咧，一定要有足够嘅食物同埋清水。咁呢啲都系虐待动物嘅定义、哦。咁仲有其实譬如话承载动物嗰个箱咧，如果要搬运嘅话咧，咁其实佢一定要有合理嘅体积。体积唔啱都可告得噶、哦。係啊，咁同埋即係譬如話，令到啲動物承受不必要或可避免嘅痛苦，任何身心都係都告得。咁同埋咧就即係促致或者係協助進行動物打鬥、挑人， 係 呢啲都係動物權益。 最近古巴咪就通過嗰、那個動物權益嗰個保育法，就話唔俾鬥雞。 系啊， 俾咩咯？ 因为旧底香港系会接受金钱噶嘛， 系 啊，系唔得噶。咁同埋咧，当要如果系任何动物因为疾病、衰弱、受伤或者痛楚而令到仍然将佢使用嘅话，即系譬如只牛好攰啦，受伤啦，你仍然要去继续耕田嘅话咧，咁又系受到呢条法例规管嘅。咁就算驱赶。運載、運送或者移走咧，用嘅方式咧，令到動物受到任何不必要嘅傷害。而家佢改咗條例咧，係最高20万同埋監禁3年嘅。 依個係2006年啊改嘅，以前就係監禁半年同埋罰款5000蚊 啫嘛，係啊。 而家就3年同埋20万 之下就係咁。呢條叫做 15年咯，到而家。 係啊，叫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啊 ，Jack Green 係呢條條例就好出名啦。關於動保入邊咧有個細節，我都想提一提。 頭先就話唔可以殘酷咁對待動物啊，各樣嘢。其實佢有一個係好特別嘅條款嘅，佢會寫住話，本條不適用於在宰殺或預備宰殺動物作人類食物的過程中所作出或不作出嘅作為。咁即係俾人食嘅動物，其實係豁免咗喺呢條條例出邊。呢、這個其實係哲學上我哋叫做物種歧視 （speciesism）。點解我哋會對貓狗好，但係對豬牛羊雞鴨鵝魚蝦蟹唔好呢？其實大家都是動物，都是有生命，都會有感覺、感情。但是我哋純粹因為佢哋唔同嘅物種，就對佢哋嘅方法唔同啦。呢條係好特別嘅，佢有一個特登攝咗呢一樣嘢落去。 但係呢樣嘢啊 ，Sky 都涉及到，譬如話而家大陸咧，應該係而家有個保護動物嘅一個法例出嚟，就仲係建設中。嗰、那個係寫嗰個文本嗰個建議人咧，就叫做。都好出名嘅，係環保之星嘅，叫常紀文，有冇聽過？ 有 啊，常紀文咁佢咧就嗱，因為仲未通過，因為其實好大爭議。其中一樣嘢咧，佢就話嗰個法例要保護動物，就唔俾食貓肉同埋狗肉。 係 啊，嗱依樣嘢咧就變啦。呢、這個大陸而家廣西啊，哇喺啲狗肉檔之多啊，幾多地方出名嘅食狗肉啊，廣西。 嗯 咁你香港中國人咁多人食狗肉，你話唔俾食狗肉，我諗暴動都似。 韓國都係啦，一樣啦。 係啊， 咁樣情況。咁其實嚟講咧，呢一個條文咧已經係爭取咗四年。我哋從因為其實咧。深烤我同國內嘅動保組織係 都有聯繫，都密切嘅。咁其實我一路追蹤緊呢件事嘅。咁其實佢哋好多都即因為可能既有利得者嗰啲利益啦，咁又或者一啲其他嘅因素而遲遲都未能通過。咁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咧就嘗試係用食物安全呢一個條例嗰度做修改，即今次佢哋提嘅就係呢件事。咁係咯，都係開始咗幾日啫嘛，嚇兩大嚇嚇人大嗰啲，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都見到大陸裏邊對呢個動物保護法咧，或者動物權益法咧，已經係係其實係好多人做緊嘢，而佢哋咧由幾時開始嘅咧？其實係由2000年開始，好好記嘅，喺原來竟然喺深圳嗰度發起嘅喎。動物權益呢個思想，咁啊點咧？咁其實有一班咧就養貓嘅人咧，又好睇唔過眼咧，點解會咁多流浪貓嘅咧？係由一個深圳貓網嗰度發起，跟住咧佢哋咧就啲會員越嚟越多啦，成千上萬、幾十萬會員啦，大陸好容易嘅啫。咁但係佢哋會員越多，咁就開始啲人咧個個開始注意呢樣嘢，而喺香港嚟講，呢個正式呢個動物權益咧。由幾時開始呢？我個人認為呢，其實就是由記唔記得順天村呢？早前有單喵喵案，其實就是講話有一隻流浪貓呢，就是被虐打踢，拳打腳腳，跟住最後呢，是要人道毀滅的。而且那日呢，就是很大，是那時是2012年11月16號。咁呢班後生仔呢，最重嗰個判16個月啫。咁其實當時咧就有好多，因為咧我哋係一隊波咁嘅動物權益人。 係。 咁有前線，有後勤，有搞政策嘅，係第一次咁大規模，個個冒住雨出嚟請願，係動物權益嘅大結合第一次。而香港正式係做動物。福利的話呢，我們香港寵物福利協會呢，其實是第一個是出來，是因為當時那個政府樓不給養狗那件事呢，那時候差不多20年前了，是第一次出來遊行，就是那件事。 但是我說 Jack Green 我所知呢，說那個香港那個反對殘酷對待動物那條條例呢，其中一個聽講嘅特徵係話，點樣為之殘酷對待咧？要睇嗰個動物係咪受咗傷。如果佢冇受傷，咁嘅律政司就唔控告。冇傷，要傷先至係啊，唔定。 唔，頭先我講過啦，唔夠足夠嘅水。 哦。 面積俾佢食冇食物， 其實都告得噶啦。 但係嗰個掟幾廿個動物嗰啲嗰件事，點解唔控告咧？ 嗱，所以我就係話點解咁多動物權益嘅人咧，即係到今其實都覺得都幾沮喪噶。 啊， 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嗱，其實已經有市民拍曬片，影曬噶啦。 啊， 但係都告唔到。 點解咧？點解佢唔 charge 佢咧？ 成日都話證據不足。 哦。 咁同埋 呢個托詞嚟啫，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咧之後咧喺2012年嘅11月16日就喵喵啦。咁另外仲有一單喎，2013年嘅8月26日，大家記得喺荃灣嗰度有一隻流浪 B B 貓，其實佢叫麗麗啊。之後大家叫佢做咁，其實就齊即係腳咧後肢咧就係俾人齐齐齐咁斩断，咁其实系流住血咁样样嘅，咁但系好彩啦，多谢即系 MPV 阿 Mark 啦，佢亦都系非牟利兽医嗰边咧，就帮佢医翻好，咁然之后咧就俾人收养咗，咁但系嗰一年呢件事已经系成为香港十大新闻噶啦，香港十大新闻。但是告不入，但当时只猫仔得4个月，你说几残忍呢？所以其实都大家做了很多事，都被压力，传媒去报道啦，各样这样。但是即是立法当然是好，但是不是要執法執得好一点呢？即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政府是有进步空间的。即執法那一下，还有其实你知不知道最近呢政府修订的交通条例，那就是374章呢，就他说要将猫狗就列入撞倒后必须停车报警嘅名單中，咁但係其實你有冇印象最近有一單咧話個女司機撞到只狗，然之後不顧而去啊嘛，有單咁嘅新聞嘅。咁但係嗱，其實政府個原意係好好噶，但係其實我哋動物權益嘅朋友咧，其實都會有人認為啊，如果做多少少嘢就會好啲，包括喺教育嗰度啦，係咪？咁同埋外國都有好多有啲牌啦，咪即係小心啊，熊人出沒啊，日本嗰啲都有啦。咁其實政府係可以豎起呢啲路牌，同埋俾啲指示啲司機邊度要小心啲咁樣。 好啦，Jacqueline，我哋聽首歌先，然後翻嚟再繼續同大家講。動物權益，這個就是紅雀立唱的《三腳貓》。 小巷中見你，相見宿起，失宿在地，眼裡已沒有半點靈氣，一拐一拐转进小巷尾，用尽了全部力气，再没法将腿提起。是他决定你已失宠吗？回家却被拒千里吗？到处流连探索太可怕，再没有仁慈的臂弯，送暖被单，保暖晚餐，从此靠你斗志强顽，自勉强撑多一晚。可惜你前途好与差，交托了他，车上这个护荫下，什么都不怕。欢喜多朝妒忌，确信以后会过得甜美。今天竟遭挚爱的抛弃，还同放肆。

第一年接近达标。虽然是这样，但专家认为，如果未能够及早制定符合环保原则的经济复苏计划，在疫情过后排放量将会急速反弹。以中国为例，虽然去年上半年因为封城录得 8.8 个百分点的减排量，但下半年经济活动回复正常之后，全年整体碳排放量超越2019年的水平。有学者说，美国的跌幅主要来自禁足令之下民众减少外出，可见只要大家着意控制自己的碳足迹，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联合国早前发表的排放差距报告亦都列出一系列绿色生活建议，包括减少用车、改良建筑以减少耗电量，以及低碳饮食。环保要见成效，一人出一分力是非常之重要的。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的话题是讲动物权益，我们有两位嘉宾，李淑敏 Jack Queen 和林月 Sky。 Sky， 我想问你，如果动物权益是将动物当作人的看待，应该不要吃动物，吃是违反动物权益，甚至娱乐赌博那些都不行的。 没错。 是吧？ 其实首先我们讲动物权益就不是说当动物和人一样的。因为我们讲动物权益只是讲它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或者不受不必要伤害的权利。至于刚才飞哥讲的不可以作为 食用。 食用啦，不可以当是衫啦、娱乐啦，或者皮草啦、动物实验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所有牵涉动物的产品都不会用的。咁我哋有个主义叫做纯素主义 veganism。其实就是所有同动物有关的产品都不用。它背后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残忍，所以我就不给钱去支持这个行业。 是 一个供求的关系。 那马戏团那些不对的。 没错。 那么 再扩大，是不是香港搞赛马其实都是违反动物权益？ 没错。理论上 是。你赛马是拿一些马匹来就赌博的工具嘛。 是啊。但他们就豁了出去咯。豁免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香港政府很多人都拗晒头，因为很反讽的就说。香港的赛马会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赛马会的慈善基金呢是给了很多钱给很多慈善团体，包括爱护动物协会。 是啊。 赛马会给了很多钱的。所以你问题，你说赛马会是反映动物权益，但赛马会是给了很多钱，赛马会的慈善基金给了很多钱的。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是不是很反讽？ 是一个违反动物权益的组织，去捐钱给一个动物福利的组织。 是啊，同埋嚟讲很有趣的，在香港的爱护动物协会呢，其实他们年终都不知道人道了多少只了。但是原来怡保的爱护动物协会是不会人道的。 哦，不会人道。 是啊，所以即不会人道毁灭啊，意思是。所以其实又是很讽刺的这件事咯。 而爱护动物协会也都不会讲素食的。 哦， 即我可能未听过啦，佢有可能。 你讲人道啦，Jack Queen， 2018年呢有只马叫做是电幻之星啊，电幻王啊。电幻碗玩拱王，是因为他 跑嘅時候個前蹄傷咗，跟住人道毀滅。四歲啫，嗰只星嗰只馬。 係啊，即係大家都覺得好可惜。牛又係咁嘅喎。喺香港嘅社區啊，我哋唔叫流浪牛，香港好多牛，尤其是。都是会这样的。 嗱，你即使讲嗰个话问题就话，我唔好咁严厉啦，禁止赛马啦。咁但系问题就点样对待马匹？嗱，佢里边啲缺失都系咪有啲准则？嗱，好似英国限定喺平地赛马咧，你只能够咧系鞭七鞭。咁啊，法国仲严谨，就最后嗰一百米先至可以至多俾五鞭。但系听讲香港咧， 无限 就系二三十鞭噶， 无限系 啊。咁你只鞭马咧，其实系咪虐待啊？ 咁啊系， 绝对系啊。 尤其嗰啲纯种马，佢系跑得特别快嘅，但系佢啲骨骼系比较唔系咁健硕嘅。你鞭咁啊，你纯种马佢跑得快，你仲鞭得佢犀利？其实就是变相的虐待， 鞭几多下这个其实就是动物福利的概念、 啊、 我们完全不应该用它来做娱乐、 啊、 就是动物权利的概念。 林月、啊、我是想问一下你，那你怎样，因为动物权益其实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动物权益、嗯、那我们是怎样界定它去到哪个地方有权益，它有什么权，譬如动物，你很难说动物有选举权， 系 啊！佢又话佢都唔识选举，唔知咩选举系咩。你俾啲权益佢，话你点样自我保护咩成？佢衡量佢对个权益个概念理解有几多？所以有个真量想问下两位，你当呢个白蚱， 嗯， 正式个名叫水母啊。 嗯、 我哋上去游水嘅时候见到白蚱，白蚱 jellyfish 系咪动物？有啲人话佢哋做蔬菜类， 嗯、 因为冇神经系统噶。 嗯。 阿 Jack Green 啊，白蚱点样睇水白蚱咧？ 呢、這个问题其实阿 Peter Singer 本身都有讨论， 有讨论啊。 佢自己本身都系纯素主义者啦，即系佢就即系唔系完全100%，但系佢最近出咗本新书咧，就有提过佢自己其实间唔中都会食，譬如白蚱或者一啲 oyster 嗰啲蚝，嗰啲 bycalfs 啊，嗰啲动物就系、是。因为佢冇呢个中枢神经系统呢样嘢，咁但系其实嗰个重点系在于我哋个动物嗰个数量嗰度，即系我哋讲现代工业农场入边嘅动物咧，嗰个数量系超级惊人，佢哋面对嘅痛苦都系好难想象，即系对比我哋平时新闻见到嗰啲动物虐待系超出 N 咁多倍。 嗱、啊，我再讲多少少喺呢一方，讲得啱啊！因为之前咧，我亦都系全世界咁样访问啲动物权益人，佢哋啊，原来你估一只鸡有几多地方咧生存？一张 A4 纸咁多，一生人喺间张 A4 纸咁多地方生存。系 啊, 啊，而啲母猪咧，佢系搵一啲铁咧。嚟令到佢一直趴喺地下噶， 完全喐唔到嘅。 系啊，喐唔到嘅。 转到身行 到。仲有啲牛奶系俾牛饮，唔系俾人饮嘅。咁亦都有好多话即系嗰啲阴谋论啦，系嘛？咁亦都系证明到牛奶系可以治癌噶嘛？但系佢点样去攞啲牛奶？因为一只牛一定要怀孕佢先有奶噶嘛。咁而监生。饿死只牛仔，或者喺将个牛仔嗰个鼻嗰度咧打咗一块片，等佢舐唔到妈妈啲牛奶， 或者出世就拎走咗只牛，系啦， 系啊，其实有好多好多呢啲所谓农场动物咧，系直情讲具体嘅就系咁样， 同埋嗰啲乳牛咧系人工受孕咯，佢用啲铁枝或者直接用手伸入去佢哋身体度。人工受精，跟住生咗只牛仔出嚟， 几 个 钟 系啊，就拎走攞去做小牛肉咁样样。然后嗰啲牛妈妈咧系会喊几日嘅，喺度嗌几日，就系、是、因为个仔俾人抢咗。跟住嗰个牛妈妈就系成世不停咁样轮回去做呢、這个 生 B B、 生 B B 产奶嘅机器咁样样。系，跟住到佢嘅产量下跌咧，就会攞咗去劏做牛肉咁样食，系啦。 因为物尽其用， 系啊，物尽其用，其实系成个我哋叫 factory farming 呢个问题，工业农场，佢、当动物系一件 商品， 咁就用我哋工业化嘅工厂模式去尽量用最低嘅成本达到最大嘅利益咁样样。 即係佢完全冇嗰種慈悲心嘅。但我知道有啲人咧，經歷過見咗頭先嗰啲 factory chicken 啊，點樣養雞各方面啊，以後唔敢再去食快餐店嘅炸雞。 你知一個名言就係話，如果嗰個 factory 係用玻璃做嘅話 ，slaughterhouse 好多人都會轉做素食者。 係啊 ，Beatles 係 Paul McCartney 講嘅。 啊！ 佢自己都是素食者， 啊、因為見到咁殘忍酷咁對待動物， 係啊，同埋喺香港咧，亦都有一個好嘅 model 咧，咁佢亦都係同外國拍咗一套叫 Earthlings。 WhatsApp 咗俾我睇嘅， 係啊，其實真係好震撼。我到今日都仲係好震撼。 Sky 都係喎，你話我哋睇咗好震撼喎， 好震撼 啊！ 係， 我諗咧，全香港咧得我一個播 Earthling 嗰啲片嘅，就做節目嗰陣時，嗰年係啊。 我哋其實曾經搞過一個活動叫 Earthlings Experience， 就係喺街度播 Earthlings 嘅一啲片段俾街上面啲行人睇。咁其實好多人睇完都會好震驚啦，完全冇睇過啦， 會反思咯，起碼係。 所以其實我哋對動物嘅問題，即農場動物或者素食呢一方面，好多時我哋唔係話哦你食肉你殘忍，而係個問題係好多人唔知道，完全唔知道係我哋一出世就係俾人餵食肉，我哋睇嘅電視，我哋接觸嘅廣告。書刊，我哋嘅朋友，我哋去嘅餐廳，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動物嘅肉，係鋪天蓋地嘅洗腦咯。其實，咁，但係我哋就冇機會去反思。 我有個朋友咧，佢係睇咗嗰啲農場產嘅快餐店嘅雞，而唔再性幫襯快餐店食嗰啲雞髀啊， 又 唔係因為殘忍，佢 嘅另一個問題， 又話覺得哇。我覺得哇，生出嚟個雞係怪雞啊，有成六七隻雞髀嘅，雞髀係兩隻啫嘛。你而家又係問題話， 呢個又係講一個食物改造，又係另外一個題目嚟嘅。你知食物改造可以將咧本來二十年三十年嘅嘢變咗二三十日就搞掂，而且係完全冇瑕疵嘅。咁但系当中有落咗一啲嘢咧，我哋揾日再讲。 系， 我哋今日讲香港嘅， 讲食物改造有得讲嘅。 系啊， 佢原来我食快餐店啲鸡髀咧，原来系怪鸡嚟喎，原来嗰只鸡会产生到六七只鸡髀。 我真系亲眼见过啦。 你都真系见过？ 我系亲眼见过。咁同埋你知唔知系基因改造三文鱼啊？嗰个系新加坡嘅华人嚟嘅。系啊，即系 个三文鱼会点啊？改造咗之后，产量大增。 产量大增，但系食落去根本上全部都系啲毒物嚟嘅。 啊， 佢哋可能会打咗一啲蝎子嘅基因，或者系好简单啦，唔好净系讲动物啦。印度每一年有几多嘅农夫做棉花嘅农夫自杀？ 啊，点解咧？ 因为就系、是。基因改造曾经用过基因改造或者化学的田，你这一块田这一世都种不回有机的 东西。是。哦。那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他们太穷，而一些大商家他们是免费是提供两年三年的种子你们。是。那他们种了之后就知道其实那些不是好东西来的。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哋有啲係為骨氣啦，冇錢啦，係咪？即係主要都係窮，係啦，就係咁樣咯。咁其實講翻即係香港嘅動物權益咧，即係 佢都好落後喎。那個保育法動物係咪先？ 嗱，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翻嗱，不如我哋睇下即係香港嘅市民，如果遇到一啲動物有狀況，咁其實除咗報警之外咧。仲可以打去愛協嘅熱線嗰度，咁但係愛協嘅熱線咧做三樣嘢嘅啫，緊急查詢，即係話突然間行街見到有隻牛俾車撞親，查詢病情，吠唔停嘅只狗都得。第二樣嘢就係去拯救，佢哋有督察去拯救動物嘅，同埋懷疑虐待動物都可以打呢個熱線。即係所以，如果譬如有啲市民朋友，你見到有狀況發生，其實除咗報警之外咧， 你可以直接打去愛協個熱線嗰度。 係。 咁即係希望多啲人知道呢樣嘢咯。咁同埋即係其實想講翻喺香港咧，其實琴日喺深水埗嗰度啱啱開張。咁其實有一個動保組織啦，佢哋亦都好善心、好慈悲，佢哋咧就租咗個地方俾啲。俾啲流浪動物咧，義工救咗嘅流浪動物暫時棲身喺度，咁樣咧就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即係絕育放回，捕捉絕育放回呢一樣嘢就係喺香港前線義工咧一直都係做緊呢樣嘢嘅，而係呢個捕捉絕育放回係好有效地去控制一啲所謂我哋叫做社區動物。嘅方法嚟噶嘛？咁呢一個組織咧，佢哋亦都好好，因為知道咧，曾經試過唔少義工都試過救咗只動物翻嚟，屋企又冇地方擺，但係要暫住，因為要絕育啊嘛。佢哋係攬住只動物，我呢個朋友喺個公園嗰度瞓，即係其實香港嘅前線義工，我哋要同佢致敬噶。我哋會有人去做醫療啦，頭先所講嗰啲非牟利嘅獸醫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奶媽專執 B B， 係咁每兩個鐘頭喂奶，同埋嚟講就係去救啲動物，去到去做呢個狗場啊或者動物場所咁樣，呢個係前線嘅。咁但係另外咧，我哋好似一隊波咁樣，我哋唔係淨係睇貓狗，我哋睇曬香港嘅所有動物。或者啲動物嘅貿易嗰啲，早前咧我哋咧就做咗象牙啦，象牙禁運嗰度我哋做咗啲功夫啦，同政府傾到啦。咁但跟住咧就係犀牛，犀牛角香港係全球最大嘅中轉站嚟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即係亦都係好幫手啦，啲議員都幫我哋去爭取翻係非法噶啦，而家咁樣。咁亦都你個海豚好緊要啦，係咪？唉，三跑嘅時候，香港海豚保育協會亦都做咗幾年前一個叫海豚三十嘅 project， 因為睇到佢三跑一動工嘅話，由最高紀錄係差唔多100條，係喺兩年之間係消失到30條，跟住再過一年0條。咁同埋咧，啲海豚咧，往往都係因為佢哋好敏感啊嘛，咁佢哋都會係聽到一啲船嘅聲啦、掌聲啦，咁同埋咧，佢哋亂曬籠噶啦，佢哋完全迷失方向而受傷，好多係受傷，同埋有啲生咗 B B 死咗，咁但係海豚媽媽咧又係好聯繫自己啲仔女咧，佢哋。即係都會睇到佢哋孭住條 B B C 差唔多半年、一年咁樣。 哦，好啦，阿 Jack Green， 我哋又聽首歌，翻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動物權益。呢個就是孫耀威唱嘅《最痛無聲》。 谁难过看着丧家犬受惊，犹如动物也会懂得人性。当你在赤地痛哭，无人反应，可知被入最痛无声。残酷像你当爱是象牙，拔去我那刻，仿佛拥有以后。我有我痛苦，换不起你内疚。其实你爱我，还是爱看伤口。凭人性还能用心听得懂我吗？凭野地玩过分享一句人话。我亦有我灵魂，那似乎之痛能叫你的心更寒吗？连流蚁仍能互爱，不讲也罢。你往日赤子之心早消失吗？无论有家无家，你爱惜的生命

原来它是我们脑里面的一粒钻石，有着神奇的力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从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作者从九正，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半小時的廣東廣西話題，講呢個動物權益。咁喺直播室度有李淑敏啊、Jack Queen， 有Sky 啊、林月同埋小弟岑日飛。咁啊，頭先播嗰首歌咧就係孫耀威唱嘅《最痛無聲》，係林月揀嘅，真係好似動物權益嘅歌嚟喎。 係啊，因為其實呢首歌咧，基本上我哋即係亦都好得到孫耀威先生嘅支持啦。咁在早幾年呢，我們還可以去為反皮草做請願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用這一首歌的。因為其實每一年呢都會有香港是整個亞洲最大的皮草展。當中呢其實他們展出除了皮草之外呢都還有很多動物肉產品的。而那些動物產品呢即是古靈精怪，什麼都有。所以變咗咧，有一班動保人士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喺香港 make 到個 noise 咯。咁就知道其實反皮草唔係淨係好貴嘅皮草，而係可能十蚊八蚊一件，有啲毛毛嘅嘢都係。是皮草嚟嘅， 甚至皮鞋都唔系点啦。 皮擦鞋又系咁样，因为其实佢哋好多时候咧系一啲活剥，活剥系好残忍嘅嘢嚟噶。大家都知啦，早前咧我哋讲嗰啲羽绒啦，系咪？除羽绒之外咧，兔仔啦、水貂啦，呢啲系完全冇喺用过任何嘅 麻醉 之下进行。仲恐怖嘅就系、是。在國內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其實他們是用一些偷人家家的寵物來活剝貓毛的背心，我都見過。 因為中國以前呢就說甚至其他印度啊、西方都是，其實最早期都是有一個很違反動物權益的一個這樣的習俗，就叫做打獵。你去捕杀，我哋叫做中国以前叫做狩猎啊，去皇室啊，皇帝都系定期去打猎。但系佢哋打猎咧，佢哋系都有个解法，系咪算系虐待动物？因为佢哋打猎动物咧，唔系要嚟食嘅，系要嚟祭祀用嘅。咁所以变咗你睇易经咧，易经个好重要嘅卦叫做比卦，比较个比啊，比卦个比。咁係易經嘅依個第八卦，第八卦。咁啊，比卦嘅九五爻咧，就講開咗一樣嘢，就同動物權益有關嘅，好似係動物權益，又唔似係動物權益。佢個比卦個九五爻點講咧？佢話顯比黃用三區。點乜叫黃用三區？就古代嘅帝王打獵嘅時候咧，佢係點樣啊？係左右同埋後邊。都攞個網嚟圍住嗰啲動物，咁嚟咪以嚟捕獵，咁但係咧前面嗰度就唔捕獵嘅，前面嗰度就冇網嘅，所以我哋咪有個成語叫網開一面咯。網開一面意思就話四唔係四面圍住前邊，意思即係話咧嗱，我嚟捕殺你哋，要嚟你哋狩獵，但係有個原因就話你走，我俾你走，我唔係冇機會俾你。你如果啲動物咧。真係走，前面有個空間俾你走開嘅，你走開咪捕唔到你咯。你唔肯走，咁而家問題就話我打嘅時候咧，就問題就話你向住前面走，你向住我咧，我就當你係順服我，我都唔打你，你離棄我，唔係我想 我如果我想打你，因为你离弃我，你如果你唔离弃我，向翻面向我嚟砸爆咧，我又唔打嘅、哦。所以佢有好多地方，佢一方面又打，一方面佢又有限制，好、 嗯、 有趣嘅。即係你見到易經度，所以問題就話依樣嘢咧叫做咧就入人用界，就唔可以用國王嘅君主嘅意啦，當係一種戒律。即係意思就係以福嚟感召，依個德啊，以德嚟感召人民咧，點樣叫吉？依、這個就是比卦裏邊嘅九五爻辭講。咁、哦、所以我哋都口講又除佢有啲、 哦、 有啲又打又俾又放你生。 係係係。 啊，我哋以前啊佛印度以前就講反對殺生，即係佛教以前都搞依樣嘢啦。咁然後又放，如果做咗中國佛教又放生， 係係係， 依啲都係動物權益 有關。放生都唔好嘅喎， 係嘛？因為係引起嗰個動物鏈啊，個食物鏈啊嘛。 唔係一來千祈唔好將啲外來嘅品物種加入去。 係。 第二，其實放生啲乜嘢你都唔知，釣完又放生，放完又俾人釣翻。正如之前咧，好多新聞都講過話，以前啲龜啊。死咧係因為咧佢哋咧肚裏邊好多個勾啊！嚇咁樣究竟係放生係好定唔好咧？咁我哋動物權益嘅朋友咧都認為放生係等於放死。係你做乜嘢要令到佢咁樣樣受苦 咧？講到放生咧，阿飛哥都可能熟悉啦。佛教好多法師佢會話，最好嘅放生係口裡放生。你不要吃他们就是最好的放生。 是不要吃不要用。 是不要用。 是不要以为、哎、我、十元八块的小小东西，其实 你明白到什么叫真无，什么叫假无，就知道、哎、其实呢很多呢不法的皮草商、啊。他們真的偷人家那些、家的寵物來去做皮草呢，無本的。 其实讲到最尾，佢都系我哋人类当咗动物系冇生命嘅东西去任意去 exploit 佢咯。系无论系食用定系皮草定系 当佢即系冇感情，冇 唔会痛嘅， 冇痛啊，冇性啊咁样。咁你阿 Jack Green 都有养猫有狗啊嘛？你话啲狗冇性咩？当然有性啦，系嘛？ 系啦，其实除咗狗之外，香港都有猎人噶、 哦。 原來打獵嘅獵人喎、 哦， 係咩咧？香港野豬關注組咧，亦都透露咗，亦都透露咗，原來香港咧一直以嚟都有野豬捕獵隊嘅喎、 哦。 是啲市民咧，就同政府攞咗個槍牌，可能佢有啲退休嘅警員啊嗰啲，佢真係去打獵打野豬合法嘅，仲要。不過咧，即係因為動保團體嘅壓力之下，佢哋已經即係 hopefully 真真正正解散咗啦。 阿 Jack Green 知唔知我住嗰、那個對住嗰個樹林就係有野豬？係 啊，其實香港 咧 有好多野豬噶。 啊、 香港野豬、野鴿、黃鷹又有，好、 啊、 多噶。 哦， 咁牛啦，同埋即係呢幾香港嘅社區動物，佢哋個野外就係佢哋嘅家。 哦， 人類係侵佔咗佢哋嘅地方，先、至令到佢哋逼不得已即係出嚟揾食，叫做係咪？咁先至俾我哋影到。同埋即係尤其是不斷喺新界或者一偏僻嘅地方，我哋見到好多暴獸器。其實呢啲都係好唔應該。 不過又諗起個證明問題，想問下 Sky， 就話而家啲人養狗養貓啊，但係如果叫做養寵物，係咪有少少唔妥咧？呢、這個寵物呢個 term 啊，即係其實係咪我哋要養貓養狗，其實應該當佢哋係朋友咧？ 系啊， 唔系叫宠物咧， 唔系宠物， 系冇错。 宠物呢个字好似有少少嗰个阶级喺度。 其实就系开头讲嘅嗰种物种歧视咯。 系咯， 我哋会当猫狗系宠物。 同埋咧，啲人好中意叫主人系嘛，都要有主人。 其实好多 label， 即系你系我系主人，你系宠物。 仆人咁啊， 系啦， 唔通 系啊？即系唔系朋友？其实应该系当佢朋友。 其实 法例咧系当宠物系一个。 嗱，有宠物医院啊，有宠物店。 系啊，香港嘅法例系当系私人财产嚟噶咋？ 系啦，财产咯就 系。系财产嚟噶。 即系可以买卖添啊。 有位名。 劇家 George Bernard Shaw 咧，佢有句名句叫 小白 鴨，係啦，小白鴨，佢話 Animals are my friends and I don't eat my friends 咁樣樣。 哦， 其實我哋對於動物係有好多 label 啊，寵物、動物或者各樣嘢，但係其實對於動物嚟講，佢哋係唔會 care。我就係動物，我想生存，你唔好傷害我，其實就係咁樣。 你可以爱但不要伤害， 你可以不爱 是可以但 不要 伤 害，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即系我又系生命，你又系。 所以如果联系唔系你一讲动物权益，其实应该阿 Sky 已经联系到素食。 其实讲动物权益喺外国系一定会讲到素食嘅， 同埋咧讲动物权益咧一定会讲到环保啊， 系同埋健康嘅， 系啊。因为其实所谓啲新纪元 New Age 嗰啲人咧，第一代就系、是、啊好灵性啊，我要飞天啊咁样。而家系 New Age 嘅 2.0， 个个都系讲环保、动保、素食。 系， 已经唔同咗咯，啲人个思想。 同埋开头飞哥举嗰个例子话，有个赵南元啊， 赵南元 反动保啊嘛，佢话素或者动保系反人类咁样。其实动保正正系唔会反人类，反而系保护咗人类嘅。首先，譬如我哋如果我哋食素嘅话咧，我哋会会多咗好多地。同埋多咗好多食物嘅資源去餵俾一啲飢餓嘅人，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啲大豆啊或者谷物嗰啲咧，好多餵咗落動物嗰度，可能我餵牛好似係13:1嘅，我餵13磅嘅谷俾佢，只係出到1磅嘅牛肉，跟住豬就可能係6:1，雞就3:1咁樣，係當中係耗費咗好多嘅食物資源。咁呢一方面，如果我哋大家可以即系唔系叫你即刻食素啦，可能食多啲素，其实都会帮助到贫穷或者饥饿呢啲问题。 或者咁讲啦，其实食乜嘢人生有自由，我哋要尊重。但系喺食之前谂一谂，你餐台上面嘅嘢系点样嚟？包括所有頭先講到，甚至乎喺一啲基因改造當中有好多嘢。你塊牛扒其實佢背後有一對美麗嘅眼睛，你只要知道就得啦。決定權係自己嗰度，一步一步嚟。 我覺得背後係大家冇咗一個覺察，即係我哋食嘢嘅時候咧，好少人會好專心咁樣一心一意去食，可能會傾偈，可能會玩電話。如果我哋可以專心啲去睇，即係好似一行禪師咁講，我食個橙可以睇到雲嘅，可以睇到天空，可以睇到雨水、大自然。其實我哋睇到我哋面前嘅食物，都應該會睇到背後恐怖嘅東西。 佢哋可能唔知道，但係亦都要諗停一停，諗一諗。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而家我哋只係針對，因為你係食佢，所以你應該愛護動物，動物權益就應該素食。但係我哋都曾經在呢個節目度啊，你星期日嘅廣東廣西講寵物啊嘛，但有啲人咧養嗰啲所謂寵物咧，就唔係啲要嚟食嘅，佢真係要嚟玩嘅。佢特登養只蜘蛛，佢就係問題就係呢個只蜘蛛係專食蟲嘅，佢睇只點樣餵啲生嘅蟲俾只蜘蛛食，佢得到樂趣。咁啊最簡單就咪養雀仔，佢唔係一定食個雀仔，但係問題你將個雀仔養個籠度。咁已經違反嗰個雀仔嘅本性，你俾雀仔解佢一定 係 海闊天空任你要飛嘛。 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咧，香港動保人咧，對一啲野生動物嚟講係反圈養添㗎。譬如海洋公園海豚先為例啦，其實佢上晝可能喺紐約，但下晝可能喺羅省區需要一個好大嘅地方去游水，游得好快。咁但係你圈養咗佢，咪變咗 Pinky 事件咯。 係啊，你而家好似我哋上次講寵物都講啊，俄羅斯已經有個人專養老虎、專養獅子。 有， 但嗰啲動物嘅活動空間咧係20英里嘅周圍20英里闊嘅，你點樣可以將個老虎擺喺屋企度咧？變咗冇曬活動空間。 所以就係等同一啲動物園嘅問題啫嘛，即係譬如話，大家有冇聽過世界上最孤獨嘅北極熊？ 都係瘦到。 啊！ 佢咧將只北極熊咧擺喺個商場入邊。 係。 係誒，邊個國家唔講啦嚇？咁啊，即係其實係好唔人道，因為其實係你有嘢俾佢食，但係可能唔夠食，可能佢心理上、情緒上已經係造成虐待㗎啦。 都唔使可能嘅啦。 但你哋而家覺得係咪搞動保啊？即係 Green 口中所講嘅動保，其實而家都係好多阻力咧。 唉，真係唔好提。 即係令人灰心嘅係嘛？ 呢條路難行，大家都知道。 係。 但係其實動保嘅嘢係他利嚟嘅。即係唔係我利嘅嘢嚟㗎嘛？係咪？咁但係好多有既得利益者，有好多政制嘅嘢要傾，要同我哋香港政府好好傾。咁亦都要有另外一班人做一啲 noise， 令到市民知道。咁其實我哋係好似一隊波咁樣，每人都做唔同嘅嘢，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知多啲。但係呢條路真係漫漫長路，好多人好灰心。因為疫情啦，亦都係因為最近有好多嘢令到大家真係要睇下嚟緊應該用啲咩策略去做。 你依個好開心啊！見到阿林月新力軍嚟嘅咧，變咗。 梗係係啊！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動保戰友聽緊呢個節目嘅，亦都係對各位辛苦啦，大家前線嘅動物義工啦，同埋一啲即係同我哋背後一齊去奮鬥，希望可以爭取多啲動物權 益。有幾多人咧？而家香港嘅動保組織裏邊嘅人士，就從事依方面嘅運動嘅人，其實 起碼幾千人。 有冇啊，林？ 起碼呢個係好保守。 唔清楚 ，Jack Green 可能會清楚啲。 有幾千人。 嗯。 即又話多， 大家加油啦！係啊，因為其實喺政府眼中，可能我哋有啲比較小眾啲嘅啦，係咪？咁冇人真係大愛到咩動物都包攬噶嘛？咁所以變咗，譬如話可能一個例例事件之前提到嗰個貓，哇，可能一萬幾千人出席，但係講到反皮草，可能得百幾人出席。 哦。因为个个谂住肥草骨同我有咩关系，我又唔着命嘅咁样就， 即系会有咁样情况咯。 讲素食会更少咯， 环保又更少。 哦，减碳咯，而家讲 系咯。 其实畜牧业咧，根据联合国嘅数字咧，碳排放系大过所有交通工具加埋晒，全世界飞机、船、车、火车。的碳排放都不夠畜牧業勁， 是 好像 15% 左右， 是啊， 所以這個很吃力不討好的一個事業來的，簡方動保動物權益。 香港好一點了，在大陸呢，香港人走一步，大陸 的朋友呢可能要走一千步才等到香港。 台灣呢？ 台湾啊， 台湾已经通过了动物保护法、保育法个叫做。 大家政府的原意是很好，但是执唔执行得到呢一个问题。咁我哋拭目以待啊。 飞哥点睇咧？法治和德治呢样嘢喺动保方面。 动保方面啊，咁啊，依个德治一定是潜移默化噶嘛，法治是通过法律噶嘛，其实应该长远嚟讲一定是德治嘅。其实要从个思想上去令到人。覺得即係話你唔一定話立條法嚟禁止人，我你自動自發唔食肉就好過我立條法你食肉我要罰你。 係啊，所以情願講多兩句，俾多啲人知道點解。 係啊， 仲教育係好重要。 好啦，今日節目都差唔多啦，時間就我哋要講埋聽晚嘅節目就係林以樂主持嘅廣東廣西嘅題目就叫做香薰與心靈世界，請嚟嘅嘉賓咧係馮譚貝玲。咁啊，跟住就基哥嘅節目啊，那些年那些事啦。咁啊，我哋最後一首歌咧，都係要講寵物嘅，小肥豬唱嘅。啊，拜拜， 拜拜。